在府前大众，回头观见吴用，一般俱是神相，为何欺善怕恶？平生悬在，只因贪望天子，为有地府许下大愿，要往西天拜佛，取金匮草，设立坛台，超度众魂，使我情愿替此一观。近来荒岛之里，不免上朝求此施下通关文凭，今日启程便了。 是呀，谁谁呀，谁呀 Thank you.

为求圣体，平生万死不辞。 侯辉呀，难得法师一片虔诚，故奉请玉帝赐法名唐三藏。 谢万岁隆恩。 天老玉帝孤心不安。 万岁呀。大唐，

罪在沙桥以外，以平生见行，看天色不早，就是前往同儿王大爷路。 贫僧有何德能，敢往圣驾是丞相送。 此番玉帝去西天拜佛取经，为国辛劳，故理当相送。临别赠言，玉帝听了。艰难，姑娘你何年你投宿在安关，此缘姑娘你下地受屈，冬里受寒，传的是此去能日远去到了真经济变幻，那时节孤零中僧人起发真经那年，才知晓那西方的佛祖法理无法变，玉帝你才算是功行圆满完空，待国事完了古 不忘

Thank you.

Thank you.